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清白，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盛开，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个小时块都可以让我澎湃。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盛开，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个小时块都可以让我澎湃。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到这首84年台湾同名电视剧的片头曲《一剪梅》，一起来听到来自小哥费玉清《一剪梅》。 参参风雨不能阻隔，总要让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雪。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跨过大西洋，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挑选了一部分华语乐坛才华横溢的唱作人的经典作品。谈及华语乐坛，绝不可少他们其中任何一位，他们的唱作已成经典，印在人们心中，永远不会在时光里褪去他们灿烂的颜色。 我追着你的脚步，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像那年看日出，你牵着我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位是音乐诗人李健。说到李健的创作，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歌手节目当中，李健的改编总是让人惊喜，经典乐段的交融，各种文化的碰撞，让人们看到这位创作才子的实力。说到这首传奇，是在2002年的冬天，李健住在北京的一个寒冷的四合院里，看到很多电影和很多书。当他看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他觉得那个女人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男主角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传奇，于是李健就着手写下这段旋律，一起来听到来自李健《传奇》。 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你相信我们前世有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Not a love this true,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 and concentrate, 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在2004年的冬日，李健结束了电台通告，独自走过十里长路，在路途当中触发灵感，创作了这首《向往》的原曲，随后写出《向往》的歌词，而写成那天刚好是情人节。该歌曲最初的歌名叫做《兄弟》，本意是讲述关于社会当中那些弱小、涉世未深的情谊。这首歌曲最早收录在2004年发行专辑《为你而来》当中。随后李健又将其以古典乐形式收录在2013年发行专辑《李健时光》当中。2005年发行的《向往》唱出李健的率真洒脱与充满摇滚的自由精神，一起来听到这首《向往》。 遗忘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啊！我知道，并不是。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 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远看很暖和，一抱却被烫伤。爱有时像是星光，遥远而迷惘，在某天却指引我一个方向。长大 求你别停。